我们今天的金奖片段呢也就到这里了啊。韩老师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儿这个特点，大家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哈，大家对于一篇啊像领导人的这种演讲致辞啊，一定要这个要虚心去学习，要踏踏实实的就每一个点都要拎出来好好的去揣摩。因为呢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写手啊，在写这篇演讲的时候呢，一定是花费了大量的心思的，每一个措辞绝对都是要反复的去揣摩修改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等闲视之。 哦， 对，第二个一定要跟有经验的老师去学，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揣摩不出来， 对， 对吧？你看有的地方你可能理解不那么透彻，比如刚才讲的这个 address 看似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给它外延的话，这个词呢对你来说你是用不上的。 嗯，每次听韩老师的课，我们都感觉一些熟悉的东西啊，突然产生了很多新的关联。 激活了是吧？ 哎，就激活了， 对对对， 一个比较死的状态，然后一下就给激活了。 是， 哎，就要跟有经验的老师学习。每一次我们的高翻课都值得大家听，反复听一个月，因为一个月只有一次课。还是老规矩啊，做好您的笔记。图啊文啊什么的都准备好，然后写下你的听课感受，今天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上来，择优刊登在微信公众号上，供所有的同学一起来学习啊， 对 ，sharing 共同学习。 哎，没错没错。 好，谢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 也谢谢晶晶， 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希望你们都有收获，咱们下次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明。第19届冬奥会于2002年2月8号到24号在美国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举行，共有欧美8个城市对举办这届冬奥会表示了兴趣，最后进入申办投票的是美国的盐湖城、瑞典的俄斯特松德、加拿大的魁北克和瑞士的西勇，结果盐湖城击败了另外3个对手，取得了主办权。共有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共2399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盛会，夺取金牌的选手来自多达18个代表团，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这届冬奥会设立的项目增加到了7个大项、15个分项、78个小项，比起上一届的长野冬奥会多出了10项，这也是冬季奥运会史上比赛项目最多的一次。同时本届奥运会的参赛选手也创下了新高，获得金牌运动员国家达到创纪录的18个，加拿大队夺得了男女冰球的金牌，挪威的滑雪运动员奥勒埃纳尔比约恩达伦在冬季两项的全部4个项目的比赛中均获得金牌。中国队此次共派出了72名运动员参赛，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决赛中，中国队的杨洋击败了保加利亚的叶夫根尼亚·拉达诺娃和队友王春露，夺取了冠军，为中国获得了第一枚冬奥会金牌。此后他又与队友一起获得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银牌，并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再夺金牌。而申雪赵洪博也在欧美选手传统垄断的领域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中奋力拼下了一枚铜牌。 So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9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that was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8th to the 24th, 2002 in and around Salt Lake City, United States. Approximately 2,400 athletes from 78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78 events in 15 disciplines held throughout 165 sporting sessions. Salt Lake City became the most populous area ever to have hosted the Winter Olympics. Following a trend, the 2002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lso larger than all previous Winter Game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